我国代表11号在第71届联大第三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议案妇女进步时做了讲话。他说，朝鲜政府不断采取法律实践措施，以使妇女享有跟男子同等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他说，日军性奴犯罪是一个蹂躏妇女人权的特大型反人道犯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强征200,000名朝鲜妇女等亚洲和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无数妇女充当日军性奴。日本绝对不能逃脱其有关性奴犯罪的法律责任。日本要按照国际社会的要求，对于其过去犯罪承认国家级和法律上的责任，进行谢罪和赔偿。他说，联合国要把南朝鲜当局的特大型恐怖犯罪也视作问题。他们公然露骨的集体引诱和绑架我国女公民，而且拒不接受我国关于公开他们的人身安全情况和遣返他们的最起码的人道要求。他表示，强烈要求联合国要采取措施来正式处理南朝鲜当局的反人道犯罪，尽早遣返我国公民回到家属的身边。